我没有难过的事儿，我怎么哭疼的点啊？你把你这一辈子难过的事儿都搁到这一块哭了行不行？哈，我哭我哭。老妈妈缝上脚链子啊，冲在外边开了枪。要大姑娘里边上了轿啦，吩咐外边放炮仗放炮吧，啊蹦啊蹦蹦啊蹦的扭腿跑啊，无度无度把好样，太轿的不怠慢，他们个个打点查检房。哥啊，走，这会儿正眼没关系，大姑娘上轿了，来走起，哎走起，哎来啊，使点劲儿啊，来走，来起，再起，后边使点劲儿行不行？哪个小舅子没使劲儿？怎么这么沉呢？我哪知道啊？来，再走起，来走起，哎呀，哎呀呵。我抬的足够600斤啊，600斤，我抬着700还不让，咱花轿打到了二门里，什么东西里边装啊？热乎辣的抬着走，怎么抬到路上压着晃？那个倒说咱看看吧，反正是孩子哭了，抱给他娘。哎，对，你先这边，我先这边，俩轿夫要先脚链子，轿链惊动了武二郎，血淋淋的一场战，咱们下一回的再解上。 下面上场的是高景祖。 闲言碎语不多讲，再彪彪好汉武二郎。这武松坐上了花花轿，压着轿夫直叫娘，俩轿夫要先叫帘子，后边那个轿夫吓得脸焦黄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掀开看看，别看，抬着走，抬着走。我这个心里早凉堂，嘿，你凉堂，你凉堂，俺不凉堂，你明白俺糊涂，你说说怎么沉的？说明白了走，说不明白不走了。好，你想着明白明白怎么沉的？哎，对了，那好，叫这个兄弟上后边去，我上前边，我给你说说。哎，好，兄弟上后边。你要明白明白这个叫怎么沉的？对，十万藏没生多儿并多女。所生下一个儿子一个姑娘，他儿子奔走梁山寨，家里生下这个大姑娘，咱大王今天娶媳妇，十万藏没顾的大嫁妆，花轿打在耳门里，银子装上了一太筐，一来是陪送他的闺女，二来是买着房保尔大王，这是银子，银子还能不沉呢？他这走吧有好处，来、yeah.有什么好处啊？人家陪送闺女再有啥好处？哎，这事儿咱大王爷知道吗？ 不知道。 还是啊，咱把花轿打到耳门里，新人拿了白花糖，新人拿了白天地，咱捞块银子换衣裳。对，咱班也别换了，这么趁不换班儿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四个人分跟八个人分都差一半儿，是吧？哎，对，我俩后边的，咱不换班了啊！啊，这么沉不换班行吗？要是有好处，来，请走。好家伙，抬轿的抬不了几步就打点，走不了几步的换肩膀，从二门抬到了大门里，一共打了5点杠。老妈妈听了武松的话。家一地抓着轿缸泪汪汪，要你们搁下吧，放下吧，交代交代大姑娘。抬轿的闻听心欢喜，本把轿搁在了地当阳。为什么搁的这么快？他抬着就是压的慌的人。妈妈说：“乖孩子，光知道今天跟人家走了，可别想在家了跟为娘。一叫你早起喝完水，二叫你走路要稳当，东西院不要串门子，别学那个刘姐站门旁，人来开去要治理，别学那个多嘴多舌的坏婆娘。公公说你别顶嘴，婆婆妈你别打枪，人家那里说你个好，老娘脸上也有光，人家那里打骂你闺女爱打娘不强，你那里做一个好媳妇，强死为娘念佛烧高香，养闺女不图别的事，也只是为了这么一场。

哦，我给你养儿啊，我给你养个棒槌。养不养的那是另外一码事儿，既然给咱，咱就得吃，别客气。 哟， 不行啊，我这个手这么大， 毛乎乎的，去一抓 再让它撅出来呢， 不行， 得吃啊。哎，干脆两个指头来吧。还挺甜的。他都给吃了。这个时候又听见郊外娇滴滴的声音说，呀，新嫂啊，啊，嫂嫂啊，下脚吧，下脚吧，别坐在脚里热的慌，既然是俺哥抢了你来了，丑媳妇别怕见婆娘啊，都说你的那个身家好，俺看看到底儿强不强啊，你们都闪开，都闪开，先开脚门，俺先望望啊，俺先看头一眼，都起来。大姑娘先开了脚门帘，照着里边一打量，俺先看头一眼，哎，俺先看头一眼，呀，呀，快跑吧，快跑吧，叫里头做这个傻大王， 哇，丫鬟侍女往外跑啊，在叫里惊动了好汉武二郎周武松，左右开弓一使劲，把花轿闹了个两分场，好汉武松出来了，他在后边紧给上，而梅林使了个狗脸锤，扑通通，俩姑娘摔得了地当样，小丫鬟照着武松一扭脸，给我娘哎，一蹦子好跑点了墙，一蹦子跑到了待客厅，大王爷可了不得了，了不得了，快点吧，快去吧，咱家里出来大饥荒了，你石家庄上抢媳妇怎么抢来一个山大王啊？ 方宝闻听心好恼，陈天生扒了光脊梁，架子上边一伸手，擦啦啦拽一把单刀明晃晃，打了个箭步往外跑，前行到了院当阳，呵，他一看武松那个样，本心眼里气得慌，武松这边用手指，哎，方宝过来给您二爷我摆堂，方宝说你哪里来的个大个子，敢到我这里来发狂，休走，开刀，我呼的一声开过去，好汉武松闪一旁，上前就是个单风罐，那方宝黑火药头闪的枪，身子往下猛一蹲，朝武松使了个黑狗大酸汤，武松抬腿跺子脚，去你娘的吧，你这是练的哪一桩啊，赵武松使了个败中取胜计，拿方宝金龙探照抓脊梁，还差二指没抓着呢，让武松使了个倒扫堂，你啪嚓吧，我咣叽一声撂倒了，撂倒了方宝二呆了，陈武松抓住方宝一条腿，拿条腿拆到了地当样，你这个小子不行正，我送你去见你的五老娘，两棒用上千斤力，啪劈了两分掌，武松劈了二方宝，到下回武松大闹孟州堂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山东快书《武松装媳妇儿》全本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